嗱好啊，今日咧我哋咧牛医生与狗护士咧又请个笋哥嚟同我哋讲， 唔系我哋延续之前嗰段咪得咯？ 延续之前嗰段啊， 系 如果直头开个第二个 topic 咪得咯？ 喂，唔系，我想倾翻头先性 party， 咪性 party 咯。今次我哋讲性 party。 喂，咁即系头先嗰段我哋要唔要啊？搞掂。 头先嗰段唔捻要啦，屌！咁咧， 头先嗰个好有趣啊。 咁咧，嗰单嘢系点嘅咧？ 我哋由头嚟讲。 嗱，嗰单嘢就系我个 friend 嗰日咧就同我讲。佢話：喂，阿狗護士，你出嚟啊！有啲筍嘢益你。嗱，我個 friend 係點咧？嗰陣時咧，喺玩鹹濕電話會咧，差唔多十年前啱啱有電話會嘅時候咧，個撚樣已經好撚積極㗎啦。咁咧嗰次佢出嚟咧又點咧？ 可唔可以簡介下咩係電話會？ 嗱，就咁嘅。 因為你知道嗱， 打嗰啲90060啊，咁咧打嗰啲90060就即係識啲 friend。咁咧通常咧就係啲咩性飢渴啊嗰啲女人，咁咧男人咧就係嗰啲話自己性能力好撚勁啊，又斯文啊，著西裝啊，啲女人唔係 OL 就係嗰啲咩淫賤空姐啊，再唔係大波女護士啊咁撚樣。嗱，我個 friend 咧有一次真係出撚咗嚟。嗱，十年前玩電話會就唔好似而家咁，啲人咧真係揾人出嚟屌閪嘅，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呃錢嘅。我個老友咧就出撚咗嚟之後咧，佢同我講咩？佢話：喂，阿狗護士有筍嘢益你啊咁撚樣。一出撚到嚟。我見到一個類似弱智兒童的女性，咁咧，我當時啊賴嘢啊，嗱有一間餐廳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食過牛扒，嗰間餐廳好出名噶，香港叫波士頓， 哦， 喺灣仔，好出名噶，老一輩食牛扒好出名噶，咁咧就約喺灣仔波士頓，嗰陣時誒尖沙咀都好似有一間， 喺莊士敦， 係啊係啊係啊，好出名噶，老一輩食牛扒， 就係去嗰頭， 咁咧就出撚到嚟之後咧，個類似弱智兒童嘅女士咧就真係好撚大波。但你咧諗下一個400磅嘅女人，梗係好撚大波啦。咁佢又開始同我講啦，即係開始攀談啊。我老友就話：喂，阿狗護士，我行開一陣去廁所。我話你咪撚走啊，你走我就走啦。佢唉咁樣坐低啦，定間先去啦。咁咧就話我嗰、那個女仔又講我自己都好大食噶。我心諗你梗係大食啦，唔係唔會400磅咧，仆街。咁之後咧。佢真係肥撚到，即係個樣個肥都唔係緊要，個樣咧你諗下似咩咧以前 IQ 博士嗰隻星球怪客咧，嗰兩個屎忽兩個頭頂嗰個咧，就係咁嘅樣啊！哇！我屌佢老母，一隻眼向左望，一隻眼向右望，向左望，向右望，即係兩隻眼可以分開望噶。咁咧，佢就之後就一食撚完埋單嘅時候，我話俾你聽，佢做一個動作，我喺呢細仔裏面個感覺最撚大嘅。除咗我第一次射精打飛機之外，第二次就呢個感覺啦，係咩咧？一出撚到嚟。佢真係十指緊扣拖撚咗隻手同埋我老友，佢就話：我哋去邊度玩？哇！去邊度玩？我阿媽等我食飯咯、啊，我翻屋企先啊！我阿媽一個人喺屋企好驚啊！咁咧佢咧就拖撚咗我老友咧就去邊度咧？嗰陣時咧灣仔有間時租酒店啊，咁咧就叫做夏威啊，夏威。咁佢拖撚咗我老友去夏威，我話：喂，咁你點啊？冇啊，屌！我話咁硬硬噶，哇！好叻恶顶啊狗护士，即系嗱，我话俾你听，性爱 party 唔系冇，系有，但系出真嚟嗰啲都系镬嘢啊！好老实讲，你36、24、36个样又靓仔，唔使去性爱 party 啊！ 阿护士，点解你仲咁坚持去玩嗰啲玩埋？我以我所知识你咁耐啊，其实好似系我谂大概系2002年嗰时候，你都仲有玩 online 嘅喎。 電話去吹下水就冇所謂啦，即係你話真係出嚟，大家抱住一個即係觀摩好奇心態睇怪獸，你又冇乜所謂咯。我話俾你聽，有一次有條女出到嚟話：，哇！你係玩拉之中嘅最靚仔。咁我哇，屌你老咩！我咁嘅狗樣都係靚仔，咁其他出嚟嗰啲咪外星怪嚇？ 通常出嚟嗰啲係咪點講咧？即係啲女人通常都係肥。定系冇波，定系弱，性格有缺陷。 嗱，我话俾你听，乜嘢有缺陷都唔紧要，最大问题就系佢唔系地球人。 即系通常都系好狠肉酸， 好狠肉酸啊！屌、okay. ，真系肉酸到你唔捻信噶，即系吓捻到你真系哇！ 但系每次都玩嗰啲，点解越战越勇咧？又 冇所谓嘅，你一得闲咪出嚟见下啲怪人咯。即系有啲人讲到自己好天花龙凤啊，我大波长发尖面。佢三樣 requirement 都做到，但係當時一隻怪獸身上面，佢係大波，佢係尖面，佢係長頭髮，但係一隻怪獸，炸猛塊面都尖噶。屌你老味，真係嚇撚到你啊！真 係。但係有冇有聽過，即係嗰啲就唔係性愛派對啊？ 啊 我哋傳統意義講派對就有好多人喺埋一齊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 你有冇睇嗰啲？ 我知啊，即系杂交嗰啲性啲嗰啲，我话 左边嚟啊！ 有一次咧，我就参加嗰啲电话会，咁咧 嗰條女又同我講：我哋兩公婆玩得好激㗎，你係咪一個人嚟啊？九護士，我話你想幾多個？如果你有 partner 嘅，我哋多個男人都冇所謂嘅。哇！即係三條仔得你一條女，我揾啲 friend 嚟咯咁樣嘅。我話女定仔嚟㗎？我話女仔嚟嘅。我話你啲朋友做咩啊？我話空姐嚟㗎，全部都。我話你哋玩得好激㗎。佢話你係咪玩得激㗎？唔玩得激，我唔同你傾㗎啦。我話玩得好激㗎。佢話咁樣啊？嗱，我講㗎咯。我好啊，講啦。我啲咩激嘢未見過啊？咁佢話我哋咧就好激嘅。咁咧就你同我老公吹咯。我嚇，我同你老公吹，你又做咩？睇咯。我唔理係嘛。咁激我頂唔緊啊！咁啊真係好激啊！呢啲 靚唔靚啊條女？ 屌你未過走啊收線啦！屌你咁激我頂唔緊，大佬你同佢老公吹佢喺度睇唔撚係嘛，大佬？有一次有一個仲撚變態，佢就話我老婆就好大食嘅，咁我自己啊，即係幫佢唔到咁我哋兩公婆。 佢點解電話會同男人傾電話咁搞笑咧？ 佢老婆搭埋佢老公三人會議啊。 哦 ，OK。 咁佢就話我咧就即係 prefer 你出嚟咧都可以幫到我哋手啊咁樣。我話你哋做邊行啊？我哋啊斯文工啦，著西裝翻工啊。我太太 OL 嚟嘅咁樣。你諗下，咦可能索嘢喎？我話咁點啊？即係個玩法係點㗎？你可唔可以講一次我聽？我驚我出到嚟即係可能生疏啲喎。佢話你第一次㗎、啊，我話都玩過一兩次，我唔緊要嘅。你生手最好啦，咁你同我老婆搞緊嘅時候，我可能喺側邊嗰度幫下手咯。我話點幫手啊？插你屎忽咯，係咪啊？咁激我又搞唔撚嘅大佬，你屌你老婆屎忽，仲係點我屎忽？你冇撚嘢係嘛？哥仔，哥係啊，我哋玩得好激，我咁激頂唔緊，咁激頂唔緊。哇！你呢啲 party 你去啦，筍哥屌，俾人屌屎忽大哥。 咁、哦、樣即係其實。即係點講咧？即係其實你中環呢個性場咁耐啊，即係其實都真係未話有見過嗰啲話，即係一個 group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有一次咧就參加呢個 table for six 咩嚟噶？ 你未聽過 table for six 啊？ 唔知。 咁咧就逢星期六晚咧就六對男女，即係三對男女六個人，咁咧就 book 一張台食飯。咁咧以前得一間公司搞嘅啫，而家咧就有幾間公司同埋有啲友仔都搞開噶啦。咁咧 table for six 係點咧？就六個人一齊食晚飯，食完晚飯之後咧，就一齊去睇戲啊咁。但係而家已經變咗形式，就一齊去開房啊，或者啱傾嘅時候去卡拉 OK 啊，你嘴我屌你嗰啲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去過兩台，第一台我坐落，個男人咧開頭就即係簡介啦，個網上邊我自己都有啲男人味啊，中年啦，咁啊睇到個樣唔核突啦，都從商幾廿年，都有啲男子味道啊，平時都有風度。我話你聽，五尺一寸光頭，周身臭狐味，件西裝應該20年前做，因為扣唔埋樓。哇！我屌佢老母嗰個阿婆啊，真係哇！屌啦，係咁牛咁眼及撚住我，仲問我你突然間去邊啊？你突然間去邊？我突然間翻屋企，我突然間翻屋企，阿媽等我食飯，阿媽等我食飯。哇！好核突到啊！我屌佢老母啊！ 邊度搞？而家仲有 table for six 呢樣？ 有嘅，你上網打 table for six 啊！哇！我話俾你聽，嚇撚到你阿媽都唔撚認得啊！屌你老母，佢叫你去砌，唔係你唔制啊，唔係通常唔係條女唔制，通常係啲男仔唔撚制。我話俾你聽，出得嚟嗰啲三尖八撚角噶啦，屌！ 原來係咁， 好撚恐怖噶，筍哥。 咁你 table 模式時，你帶邊條女去咧？ 咩？唔係嗱，三個男仔單獨嘅，女仔又係單獨嘅、哦，即係去到先識嘅。哇！不過真係好撚嚇鬼嘅真係，即係你諗下，你靚仔靚女唔使玩呢啲係嘛？你得閒都唔會上網啦，靚嘅、嗯，你點會得閒上網先？ 明白。 哇，真係好撚恐怖啊！即係你勸大家，你話有嗰啲咩性愛派對，你隔個渣咯，你老友。即係你話係咪有好嘢食？唉，即係你唔會有一個好撚期望嘅心態咯。即係哇，屌你老味，嗰啲真係好撚暴躁啊！即係你見撚到，你都覺得嗰個一定係異形啊！屌。 係啦，我哋呢集咧又。咦，系咪咁撚樣咋？ 未撳掣啊，筍哥。喂，有冇廣告賣下？喂，聽講你呢排即係可能都冇嘢撈，有冇自己啲廣告想賣下？ 喂，呢、這個筍哥攝影啊，收費廉宜， 唔著衫啊更加正啊，影閪 滿千五半日啊，3000全日。你哋有興趣啊，記得喺留言板度留個姓名、留個電話，我就會盡快覆你。如果叫外賣嘅話，五分鐘就會到達，一啲都唔會嘥你哋嘅時間㗎。 哇！屌你好似都冇諗啊！屌你老母，咁好啦，大家拜拜啦。